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我哋大家一齐思想嘅系《路加福音》嘅第十八章，系讲到祷告嘅呢件事。咁点解题目叫做《祷告的境界》咧？咁有啲好出奇嘅呢个咁样定呢个名系祷告就祷告咯。祈祷就祈祷咯，有乜境唔境界啫？系咪？咪多啲祈祷咯，多啲翻祈祷会咯，恒切的祷告咯，日夜的祈祷咯，有乜去到边个境界？会唔会有咩境界啦？咁跟住我哋睇一睇喺呢个路加医生佢描述耶稣所讲嘅呢个比喻嘅时候咧，系的确系讲咗一个我哋也许冇咁样嚟去睇一个祷告嘅去到。从一个乜嘢嘅角度嚟去祈祷？嗱，呢一段嘅圣经，刚才主持同我哋读嘅时候咧，我希望有时间就讲晒两个比喻啦。如果唔系咧，就重点系第一个。咁啊，两个比喻咧，一个咧就系大家都有听到正话系讲，系一个法官同一个寡妇嘅申冤啊，系一个比喻。第二个咧就系讲一个法利赛人同一个税吏嘅一个对话，讲到祷告嘅时候。那個法利賽人的態度，又或者那個税吏他的態度。這段聖經呢其實都是 很明顯的，特別是講到比喻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比喻的意思呢，就是耶穌自己都說，就是有一些東西呢，明就是平鋪直敍就不說得清楚的，在比喻呢就藉著比喻來讓你認識到更加在比喻当中来去揣摩里面那个意义的。那这段圣经看下就好像很简单，就是一个前面第一个比喻，就是法官和那个寡妇。那这个法官的翻译呢就有少少不一定是很准确的。那白维坤博士呢就一个比较准确的翻译呢，就不是真的好像我们今时今日所讲的法官那个做官那个地位，而是呢是好像我们如果香港来的人都知道什么叫香港，有这种叫太平绅士，有没有听过 Justice of Peace。 太平绅士呢就不是真的有什么法律地位的，但是呢他讲的东西就是大家都尊重的，又或者他是当时真是城中的知名人士，很有 integrity 的，很有真是公信力的，跟大家做啲和事佬啊，或者主持公道啊、主持公义啊咁嘅，咁呢一种嘅太平绅士。咁但系呢一个官咧又有趣喎。咁啊，圣经讲佢呢个官，如果按照咁讲咧，佢应该系好公义嘅，应该系好大家尊重嘅。但系偏偏咧呢个官咧就系一个不义嘅官。点解揾个不义嘅官咧？仲有呢个不义到咩地步咧？又唔怕神又唔怕人嘅，即係唔怕神，即係自己大曬啦，又唔怕人嘅，即係睬你都傻啦，係咪？睇唔起人嘅，又自己大曬嘅，咁仲做個官，做一個即係替人申冤嘅官，咁你真係出唔出奇咧？咁所以咧，聖經裏面講呢個係不義嘅官，所以有人咧就將呢個比喻咧就對號入座喎。咁咧對號入座咧，我通常咧睇聖經裏面講嘅比喻咧都好興嘅。对号入座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等于那个，那个就是等于这个，这个就是等于那个人，真是这样对号入座。所以呢你看呢，如果你就这样看这段圣经，就这样照字面来看呢，那这个法官呢，这个替寡妇申冤的官呢是代表什么呢？那个寡妇是代表什么呢？很明显很容易对号入座就对了呢。这个官呢就是上帝了，就是神了，他是替人伸冤的，就是把持公义的，这个公义的主。那个寡妇是什么呢？就是受欺压的咯，就是以色列人咯，在罗马政府之下是被人欺负的咯，被人打的咯，那些叫天不应叫地不闻那些咯，就是以色列民不是这样咯。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就觉得这个比喻就是讲神怎样的来去照顾他的百姓了。又或者我们讲这个整个比喻的重点是讲什么呢？如果你看和合本的重点，第一句已经讲了你听的重点，是吧？大家有没有听到正话主席读的那个重点在哪里？第一句就是这么说，耶稣赐一个比喻，和合本这么讲的，耶稣赐一个比喻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 仲要乜嘢？不可灰心。咁即係好明顯啦。咁呢個比喻就係講你哋要經常禱告啊，要掠住咁禱告，不可灰心，即係死掠咯，即係唔得咪繼續咯。啊，祈禱得為止咯，咁係嘛？就係、是、咁，就係、是、字面就係咁樣解啦。嚇嗱，咁如果咁樣睇咧，咁你就發覺咧，跟住嚟就好多問題啦。啊，一兩句咁跟住落去，好多問題，我哋淨係解釋點解呢個不義嘅官可以用上帝嚟去做一個比喻，咁肯定唔啱啦，係咪啊？咁第二咧就係、是、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咁意思係咩嘢咧？意思就即係話你成日祈禱。唔好灰心，咁就点啊？结局就系点啊？咁咪得咯，系嘛？即系如果你经常祷告，唔灰心嘅祷告，一系咁掠住祷告嘅时候，咁你求乜都会得噶啦。但如果你咁解咧，咁你又错，咁真系好多人求乜求到尽你都唔得噶嘛？最后咁点解呢个嘢系嘛？咁又解唔到噶。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继续睇落去咧，就发觉咧，原来呢段嘅圣经咧，如果你去明白佢嘅。前文後理的時候，你就發覺，米字，李思敬博士甚至講呢段聖經根本就唔係講禱告嘅，嗱，咁佢又仲大膽呢、这個，即係呢一個嘅呢、这個嘅評語啊，呢段聖經唔係講禱告嘅，咁咪講乜啊？嗱，咁我哋就要去明白一下呢段聖經前文後理講乜啦。如果你就咁抽出嚟睇咧，即係。零零四咁攞出嚟咧，就梗系讲紧祷告啦。但如果你喺前文后理咧，就发觉佢都系讲祷告，只不过佢系有好多嘅背景嚟去作一个嘅 reference 嘅一个嘅主题嘅。嗱，如果我哋睇第十七章，嗱，即系大家知道原来嘅原文圣经有冇几多章几多节嘅，咁所以你就唔好抽出第十八章。呢段圣经呢一句咧，路加就系讲第十八章里边咧就讲呢样嘢啦。咁你就要前文后理一路咁读落去嘅，大家明白？嗱，睇十七章佢咩啊？第十七章嘅近尾嘅第十六、第十七章，你一路睇咧，你都发觉喺整个路加福音一路铺排紧咧，去到十八、十九、二十嘢一章咧，都系讲紧一个向住一个 direction， 一个嘅方向嘅。嗰个方向咩咧？就系讲紧十七章嗰度讲先。就是法利赛人问耶稣第二十节，他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就回答：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哪里，看啊在这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由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一个看见。人子的一個日子卻不得看見，人將要對你們說：看啊，在哪裏？看啊，在這裏。主出嚟一講，係講緊乜嘢啊？講緊天國，講緊末世，講緊人子再來。OK， 繼續睇落去，第十八章就係講呢個比喻，又跟住第十九章就講耶穌騎驢進聖殿。又跟住講緊奉主名的啊，應當稱重的。又跟住第二十章一路講講落去咧，你又睇見整個嘅鋪排咧，都係向住一個末世嘅國度來臨嘅處境嚟去講嘅。嗱，咁如果咁睇嘅時候咧，咁你又發覺第十八章咁末世嘅國度來臨嘅話，點解突然間零零四四講你哋要常常禱告不可灰心咧？係咪講末世嘅你經常要禱告要唔灰心嘅禱告咧？係咪咁咧？嗱。如果你咁睇咧，你又發覺原來喺解釋上邊咧，喺新譯本同和合本咧都有個好唔同嘅解釋喎。嗱，喺呢個和合本是要人常常禱告呢個要字咧。如果你用希臘文嘅解釋咧 ，pros 呢個字咧係有兩個解釋嘅。和合本咧就用咗其中嘅解釋，而新譯本咧就糾正咗啦，就用另外一個解釋。呢兩個解釋咧，你一睇咧就會發覺，原來係咁喎。和合本就係耶穌呢個比喻嘅目的係乜嘢？嗱 ，pros 咧就係希臘文裏邊嘅意義咧，就係一個嘅解釋咧，就係有目的嘅，即係嗰一樣嘢嘅目的。呢個就係個 pros 呢個字用啦，即係耶穌設一個比喻 ，pros 常常禱告。耶穌設一個比喻，其目的係要人常常禱告。大家明白嗎？嗱，咁所以呢度就咁講啦，是要人常禱告嘛？呢個就係個目的啦。咁但係咧，希臘文另外一個嘅用法咧，就係耶穌設一個比喻 with reference to， 即係話耶穌設呢個比喻咧，係 with reference 咧，就 就是前面和本的，就是论到人必须常常祈祷，不可灰心。大家明白吗？那你发觉，点嘅咩意思呢？咁佢意思就系话，耶稣讲呢个比喻啊，就系当你哋 reference to 你哋讲到经常祷告不可灰心嘅呢个题目嘅时候呢，嗱，你就要睇下边个比喻啦。大家明白吗？嗱，咁呢度有唔同嘅，个重点就唔系话你要祷告或者你唔要祷告，而系话嗰个重点喺边度。就是讲到祷告的时候，讲到经常祷告，讲到不可灰心的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下边的我讲的这个比喻了。我们看圣经有时都很多时是解错字，或者很快就啄一声看了过去，那么成日浪浪上口，但是叫呢看原来个重点是错了的。举一个例，大家经常都识的了，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下一句是什么摆了无论得时不得时，下一句是什么？是吧，全福音咯，是吧，无论得时不得时，我总要全福音咯，是吧，那就是错咯。你看圣经怎么说，务要传道是先行的。务要传道呢，就不关你得不得时不不得时，你都要传道。咁啊，务要传道，又跟住话，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嗱，我问你啦，嗰句说话嘅重点喺边度啊？喺传道啊？唔系，喺乜嘢啊？专心嘅去传道。点解呢？因为你唔专心嘅时候呢，你就 carry away 就唔会讲传福音噶啦。就是因为不得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令到你不能够专心。不开心的时候，你哎呀，真是望子成龙，怎么只仔考不到 Band One 学校，那你就整个落晒型，爹哋妈咪，哎呀，传什么福音啊，今天不去了，不去探访了，今天在家里，老婆整两条咸鱼，吃猪肉算了。可能真的这样，没有心机。今晚教会祈祷会不去了，今晚教会有什么，有报道会，报什么道会啊，真的事情烦到我黐了线都不要搞了，今天被老板闹了一轮，还有心机去报道会，不要搞我了。这个就是不得时的时候，不得时的时候就令到你不能够专心嘛，所以你就不会再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了，或者不会有专心去做侍奉的工作。所以我们看一个圣经的时候，你要留意他那句说话的重点是讲在哪里先，不要这么快就给一个 conclusion 出来，给一个结论出来。在这里他讲的，如果新译本的译法，英文译本就不会译和合本的译法的，无论某一本英文圣经是译和合本的译法的，全部都是译的，就是讲到这个经常祷告啊，唔好灰心嘅呢个话题嘅时候咧，耶稣就设咗一个比喻啦。嗱，如果咁睇咧，就明白多啲咯。嗱，咁前文后理讲紧乜嘢？前文后理就系讲紧末世啊嘛，讲紧主再来啊嘛，主耶稣再来，讲紧天国嘅再临啊嘛，系咪？天国再来喺前边嘅经文，后边嘅经文都喺呢个 frame， 都喺呢个框框里边嘅时候，于是咧。个祷告摆在中间的意思，即系讲到常常祷告的时候，我哋就要小心啦。我哋就要有一个嘅明白，有一个嘅框框，就系我哋喺一个嘅内容啊个范畴，系喺主耶稣再来嘅时候，喺末世嘅时候嗰个环境之下，我哋嚟去睇我哋嘅祷告。大家明白吗？嗱，如果咁睇咧，就觉得好有趣啦。个有趣嘅地方喺边咧？就是在末世的时候，我们的祷告，苏永智牧师就很有趣，就用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带着一个末世的主再来的眼镜来去祷告。那么还有意思，什么叫做带着一个主再来末世的主的国度再临的眼镜来去祈祷呢？那真的很厉害的。讲嚟讲去都，即系你叫我点讲都讲唔到你声。咩有个眼镜叫末世的眼镜，唔系呢个近视眼镜嚟啫嘛，系嘛？嗱， 如果你再深睇一睇咧，有一個例子啊，非常之好。有一位宣教士，佢叫 Isabella 嚇，咁佢就點去 interpret 呢一個嘅框框咧？佢話舉一個例子，有一個窮婦人喺一個屋裏邊，喺一個木屋裏邊住，冇電，冇錢啊，冇錢交電費。咁咧夜晚外邊又凍又冇 heat。咁咧，佢只系夠有，佢只系有錢買咧，就有支蠟燭。嗰支蠟燭咧就喺晚上咧，讓佢點著支蠟燭。嗰支蠟燭就俾佢咩可以咧？就係有光啦，啊冇燈啦，咁啊有蠟燭有燭光喺度。又仲有，因為個燭光咧，個火咧就有暖有熱啦，咁於是有暖又有光，咁又啱啱好咧，就係讓佢感覺到非常非常舒服。咁对呢一个穷苦人嚟讲，佢最紧张系咩嘢？喺嗰刻最紧张就系嗰支蜡烛系咪着咗？嗰支蜡烛嘅火系咪仍然开？就仍然着咗。佢最惊死、最紧张咧，就系唔好千祈唔好吹熄嗰支蜡烛，系嘛？熄咗支蜡烛咧，就冇咗热，就冇咗光。所以佢一路又好紧张嗰支蜡烛个火。好紧张，佢能唔能够 keep 住嗰支蜡烛，整个晚上都能够光，整个晚上都能够有热。但系佢有冇谂过，如果继续睇落去嘅时候，第二朝早太阳一出嘅时候，呢、这个火仲有冇作用咧？个蜡烛仲有冇作用咧？有冇啊？冇噶啦，系咪啊？有太阳出嚟咯，咁个火又冇用啦，又暖啊嘛。个光又冇用啦，太阳有光啊嘛。咁但系喺嗰一刻嚟讲咧，个蜡烛咧对个妇人嚟讲咧系佢最珍贵、最珍惜嘅。但系如果褪后一步啊，我哋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嚟再睇一个大框框咧，就系、是、其实当听日太阳日头一出嘅时候，呢啲问题都解决晒。如果咁睇咧，嗱咁我哋就可以更加了解一下咧，就系主耶稣再来嘅时候，一个最大嘅目的系乜嘢？主耶稣再来嘅时候，其中一个最大嘅目的系即系两个最重要的目的，一个系救赎，系咪啊？啊，即系啊，即系让世人得着救恩啦。啊，第二个最大的目的就系替神嘅子民伸冤，得翻佢哋嘅公义。所以圣经里边一句大家朗朗上口闹人又系呢句啊，你做人处世又系呢句，就咩啊？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嘛。系咪呢个你等识嘅呢句嘢？系咪几时先有呢个伸冤啊？今日啊，听日啊，唔系系几时啊？主再来嘅时候，嗰、那个伸冤先至真正临到嗱。咁所以如果一个咁嘅角度嚟去睇呢个嘅祷告咧，咁我哋就多一点嘅明白啦。原来戴住呢一个眼镜啊，呢、这个主再来嘅呢、这个末世嘅国度再临嘅眼镜嚟去睇祈祷咧。咁你嘅祈祷咧就更加有意思喎。就我哋通常我哋嘅祈祷系为咩事祈祷咧？弟兄姊妹，你有冇发觉我哋嘅祈祷好多时都系比较乜嘢？比较自我中心嘅噃，系嘛？好多时我哋嘅祈祷咧都系好狭窄嘅喎。嗱，我唔系讲祈祷好定唔好啊，而系我哋嘅祈祷好多时都系为咗我眼前嘅事祈祷嘅噃。有冇咁嘅感觉啊？啊！我个女啱啱上个礼拜同佢男朋友去土耳其 hot air balloon 嗰度啊，嚟去即系一班朋友去 enjoy 一个 vacation。咁咧啊，我就知道我同个女同呢个男朋友拍拖拍咗好耐噶啦。我同我太太讲：，哎呀，我哋真系要祈祷，我要为我女祈祷。第一就当然啦 ，hot air balloon 会跌死人噶嘛，系嘛？咁梗系求神俾佢安全啦。第二咧，我就知道咧，我个女个男朋友咧，将会喺个 hot air balloon 嗰度咧嚟去求婚啊！咁所以咧，嗱佢就唔俾我女知嘅，但系佢打电话嚟问我，uncle 啊，我可唔可以向 Evelyn 求婚啊？我 is long overdue， 快手啲啊你咁吓啊！咁我就跟住同大家讲，为阿女祈祷啊，为呢个男朋友祈祷。仲有祈祷嘅时候咧，咁我就更加同嗰个未来女婿讲，我话 你揸稳啲个筷子啊！如果话女，我个女一应承，你冇开心到，哎呀好咯，咁啊跌咗只戒指，系 hot air balloon 跌咗只戒指落下边，你点执啊？系嘛啊？咁你又唔好话，如果个女唔应承嘅时候，你又唔好嬲起上嚟，一掟掟咗个戒指，你唔好咁啊，你哋俾翻我啊！咁啊真系，我哋会点啊？我哋嘅祈祷系好眼浅嘅，好多时。我哋祈祷只系为咗日常我们日用的饮食嚟祈祷噶，我哋为咗最即系我哋自己嘅利益嚟祈祷噶，我哋为咗阿仔阿女，哎呀有时我真系我七啊，我讲我哋听我七十岁噶啦，系嘛？上次我讲俾大家听，我讲俾你听，我七十岁嘅时候，我真系过咗七十岁嘅时候，我成日都话我所有嘅同学、所有嘅朋友啊，佢哋个个都抱紧孙啊，已经。我个女都未嫁啊！咁啊，我个仔先旧年先结婚，有排都未有孙，所以咧，上帝啊，求你快快脆脆让佢哋，即系唔系成家立室啊，快快脆脆多个孙啦，俾我啦吓。咁即系我哋为呢啲唔系好定唔好，呢啲我哋都要祈祷。不过我咪就为用，我咪整个人生都系为我们就用的饮食祈祷。我哋整个人生都系为咗眼前见到嘅事情祈祷。又或者阿仔读书好到咧，可唔可以入到边间大学啊？哎呀，隔篱嗰间屋我哋好想买啊！哎呀，嗰啲利息高到数啦，上帝啊！我啱够钱供呢个 mortgage， 再升多嚟我搞唔掂啊！我系为呢啲事祈祷嘅，系真系噶。我哋睇圣经，上帝今日同我讲咩事先？睇呢句嘢啊，呢段圣经教到我今日我应该点样过？系啱，系今日应该点样过？不过我哋已经忘记咗一个更大嘅框框。就是主祷文里面怎么讲，一开始第三句，其实应该是第二句，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然后才轮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你的祈祷是哪个行先？是愿主的国度降临，这个才是我们最开始的祷告。所以我们慢慢忘记了一个国度观的祈祷，我哋慢慢，我哋所做嘅事，无论系教会又好，自己私人嘅事又好，又或者家事又好，全部都系以我行先嘅。咁呢一种嘅祈祷，我成日都系话，唔系一个啱定唔啱，唔系好定唔好，而系一个更加透彻嘅祷告咧，就系一个境界，就系我哋大一个国度观嘅。嗱，我举多一个例，让大家明白呢个国度观嘅祷告。是衍生出一个什么的结局出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怎么讲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里讲到信心伟人的事，我读一读一段的圣经。因着信，阿伯拉罕在受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就是那欢欢喜喜受应许的人，欢喜领受应许的人，献上自己的独生子。跟着他说，论到这个儿子，曾经有话说，以撒生的才可以称为你的后裔。阿伯拉罕认定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留意了，因此就预意说，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这个说话是很难很难译的，这个是新译本，已经译得相当透彻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论到这个儿子，他说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一个什么？神能使人从死人中复活，这个是一个盼望，是不是？大家明白了，这个盼望就是神可以叫死人复活的。又下一句话，所以就寓意说，就是一个比喻了。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境了。他的确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我问你了，阿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是不是已经得回他的儿子了？未。但他用什么字呢？ 他的确认定他已经得回他的儿子。这里这个 sentence structure 就说他已经认定他已经拿回他的儿子了，但他还没一刀插下去，儿子还在祭坛上面，下一步他就要插下去了。但他这个 action 之前，他已经认定我已经拿回这个儿子了。这个信心呢，是从一个什么的角度观？是一个主的神国的天国观。因为说神会使死人复活，是什么时候？是主在来的时间，不是今天嘛。 但系佢就已经预意说，已经我认定呢个仔，我已经得翻嚟啦，已经就系从一个大嘅国度观，从但系我正话讲紧带住一个末世嘅观念嚟去睇呢一个祷告嘅心境，我已经得翻我个仔啦。大家明白吗？嗰、那个祷告就已经唔系话神啊，嗱，我知道将来嗰啲女仔会翻嚟噶，神啊，嗱。唔该你啊，保你大，我真系要插落去噶啦，好唔好？即系好唔好？而家俾翻我啊，啲抌走我，即系搣烂我把刀啊，啊或者解开嗰啲绳啊，等佢走翻出嚟，佢自己走啦，走啦，快啲走啦，等我捉唔到啊咁啊！我哋可能好多唔同形式嘅祷告，唔同方式嘅祷告，但系从一个国度观嚟睇咧，佢话神已经得翻，让佢得翻佢儿子。我记得我喺远东侍奉，远东广播侍奉。今年39年了大家讲俾大家听，5月28日啊，买下广告啊，5月28日我哋有个餐会，希望你能够参加，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今日嘅中国大陆，远东广播仲有冇佢能够向中国大陆传福音嘅空间咧？咁啊呢方面好多嘅分享。我39年嘅侍奉里边，我经常都会遇见一个好大嘅难题，就系唔够钱出粮。个个做机构嘅负责人咧，就变咗负债人噶啦，吓咪做负债人就孭到成身债，因为要出粮嘛，每两个礼拜出一次，每一次你讲紧以万做单位，一年开支成200几万，咁你净系出粮都出死你啦，系嘛？你真系唔够钱噶，咁有一次喺数年前有一次有个个会计话：，喂，曾牧师，你仲争50,000蚊先够钱出粮，即系下个礼拜一出粮。今天是星期四了，咁我回应咗，咁即系点啊？我印银纸啊，我银行嚟噶，咁又点啊？咁啊，于是咧，嗱即系谂，咁点啊？仲争50,000蚊，第一件事我谂到咩？你知唔知啊？第一件事，其实好做牧师都好现实嘅，有时即系你容许啊，容许啲牧师有时软弱嘅时间，信心不足嘅时候，嗰种现实感啊，得啦，我有几个。有几个好忠心嘅、好忠心嘅 donor， 即系 supporter 奉献人，打电话俾佢搞掂噶啦，每人5,000蚊，10个已经50,000啦，系嘛？啊，而即刻叫个 secretary， 你同我 generate 个 list， 喺过去几年有边几位系佢有能力奉献，即系奉献多嘅，你俾我 list 俾我打电话话佢听。我即刻谂到呢样嘢，咁问你正唔正常先？咁样谂，正唔正常啊？人之常情嚟嘅，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两个礼拜出的粮，吓咁真系好正常啊！吓咁于就同个秘书，你同个 Jenny 嗰个 name 出嚟。咁我秘书好好嘅，佢年纪比我大，熟龄嘅经验比我丰富。曾牧师，你会唔会谂下，不如我大家一齐祈祷啫？即系突然间好似有啲发人心性，咁我就梗系。真係都有啲面子啊！梗係要祈禱啦，唔使跪喺度祈禱，就咁祈禱都得噶啦。好啦，咁我哋祈禱咁，咁我就真係祈禱。祈完禱之後，就祈完禱嗰刻，個門鐘就響啦。一個郵差入嚟，攞咗封掛號信，裏邊有張50,000蚊嘅支票。就係嗰刻，我問你啦，我嘅眼前嘅禱告係乜嘢咧？神啊，求你感动啊！呢、这个啦，呢位主席啦，佢身家丰厚啊，嗱，50,000蚊真系湿湿碎嘅啫，对佢嚟讲，我哋真系咁样祈祷噶，我哋真系咁嘅态度嚟去相信上帝噶，点解唔系啊？我哋嘅经历系咁啊嘛，但系神话唔该你戴翻个眼镜，唔好用个近视镜嚟啊，你睇睇我嘅丰富供应系点样样啦。嗱，你留意咧喺呢一度嘅经文里边咧，有好几只字啊！我要同大家留意嘅，就呢个几只字重复出现嘅吓，就系喺第3节，那城里的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即系我一个死对头吓，求你给我伸冤。呢个伸冤呢个字咧，呢个字咧系旧约经常用嘅一个字。这个新约旧约经常用的字就是用在人对神的恳求里面那个新约的字来的。OK? 就唔係用喺普通人嘅講嘢嘅嗰個，哎呀唔抵呀，哎你同個身冤我揼佢啦，唔係呢個字，係人同神之間嘅對話嗰種嘅懇切嘅哀求嗰個字。仲有第二個咧，就係喺下邊啦，就係呢個第五節，只因者寡婦嗱，呢個就係個官啊，啊個官心裏咧就喺度諗，因為呢個寡婦成日掠佢啊嘛。個官就話：我雖然不懼怕神，也不尊重人啦，只因這個寡婦煩擾我，我就給他伸冤吧。嗱，呢個伸冤咧，佢又用咗舊約嗰個伸冤嗰個字。OK， 呢個伸冤個 concept 咧，其實係講緊將來主再來嘅時候，我咪講過主再來嘅時候，耶穌基督係有兩件重要嘅事嘛，一個係救恩，第二個咩啊？係替世人、替以色列人伸冤啊嘛。OK， 嗱，咁所以呢個字咧，其實咧整段經文咧係環繞緊末世嘅時候主再來嘅嗰個概念啊。啊，有咧呢一個嘅只因這個寡婦煩擾我，我就給他伸冤吧。呢個煩擾嘅字咧就唔係叫煩擾嘅，又叫翻譯咧。如果你話喺呢個嘅新譯本咧，就係、是。纏繞我啊，英文咧就是 attack 嘅用，即系直情一锤咁打埋去咁。只因呢个寡妇成日都喺度揼我，成日都唔系净系声音烦扰，系缠住我，令到我好唔耐烦。所以咧，我就给他伸冤吧，啊，免得他再来缠磨我，再来 attack me 嗱。咁又跟住咧喺下边咧就仲有一个字咧，就系、是。神第七节，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这个他就是上帝啦。神的选民昼夜呼吁呢，呼吁这个字呢，就是旧约用的嗌救命，以色列民向上帝呼喊，最后的救我命，我就来死了，是用这个字来去表达的。所以整段经文呢，都是用一个主当将来再嚟到嘅时候，嗰、那个佢同以色列人同神嗰个嘅关系，嗰、那个感觉嘅，嗰、那个对话嚟嘅。咁而点解呢一度用一个不义嘅官出现咧？点解即系呢个比喻唔话有个好嘅官，佢就代表神啊？咁啊，咁咪仲好啊？咁但系咧呢度咧，其实讲紧就系话，就算一个咁不义嘅官，就算系一个唔惧怕神又唔怕人，佢最后。都帮这个妇人伸冤，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个不义的官动了慈心呢？是不是？不是，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这个不义的官，他怕这个妇人最后会对他不利，这个妇人最后会攻击他，所以为了保护他自己，好了好了，我就替你伸冤了。连一个不义的官最后都会这样替一个妇人伸冤，你说何况我这个慈爱的神，我的子民在我面前喊救命，在这里呼喊来去呼吁，你说真的呼喊要拯救他们，我怎会不去拯救他们呢？下面还有一个字呢，就是他终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啊！话本用忍了，这个咧就好似话神好似真系好被动嘅。哎呀，把你忍咗咁耐咯，算啦算啦。啊，原来嘅字咧就唔系用忍嘅，原来呢个系希腊文里边用嘅字咧，就系上帝嗱，就系应该咁译嘅，就系他终然为他们担义延迟多时。嗱，即系。原来上帝一直唔同佢哋，或者上帝今日仲未请，即系仲未啊，叫做同我哋伸冤啊，仲未履行佢伸冤嘅责任，系点解？系为咗乜嘢？系为咗延迟呢个时间，叫更多嘅人有机会能够得到救恩，因而佢嘅拯救，佢替人佢嘅子民伸冤嗰个嘅啊嗰个时间啊。是容许更多人得着这个的恩典。如果我们这样看这段经文，就让我们了解到，纵然这个世界是这么不义，这么不公，但是仍然有很多人在中间都得到他的福气，又或者世界的 system 让他们得着伸冤。何况我这个爱我的子民的神，怎会不去 去拯救他们，怎会不去挽回他们这班人，怎会不 去回应他们的呼喊呢？所以在这个的回应里面，只不过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永恒盼望的眼镜来去盼望等候神他的工作。有时我们又想想怎样去更加明白这句说话呢，怎样去 practice 这个的带着这个眼镜来去祈祷呢？我刚才说我信了主50年，50年来我一样的做到现在都经常做，或者大家没信了主那么久，或者你都没50岁了，50年来我起码每日做3-4次的乜嘢？你哋每日都有做3-4次嘅，就系祈祷咯，系嘛？朝头早起身一次啦，或者食早餐一次啦，食晏昼一次啦，食晚饭一次啦，已经3次咯，系嘛？再加埋临瞓之前一次啦，第4次。不过第4次咧，个阿门咧就系第朝早先阿门噶嘛，好多时系瞓着咗咯吓。咁啊，所以咧，我哋嘅祈祷人生咧，每日起码3-4次。我已经50年啦，已经。都不错了，已经觉得50年来我有几多的祈祷是我向神求而没有得着应允的。我想问一下你，你有没有曾经向神求而没有得着应允的？有没有？我告诉你，有多定少啊？好多添啊。但起码有一件事他应允了我，就是我后生的时候我说神啊，赐这个给我做老婆，他真的给了这个做我老婆。当然我不告诉你我后不后悔，但这个都是最好的。即神有应允我的，但同样神都没有应允我很多的祈祷。但现在我反过来看看，以我今时今日50年后的今日，我再看看我之后说什么呢？我做牧师都做了25年了。我只是说好在神没有应允我的祈祷。如果神样样都应允我的祈祷，我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人了，已经。大家明白吗？那为什么神不应允我的祷告呢？是什么原因呢？其实都是为了你的好处的，最后。因为在神的国度观里面，他知道你是怎样样。大家明白？当我们从一个神的国度观祈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回来知道，哇，原来神的计划，他的国度是这么深厚的。好在他不应允你的祷告，就是神按照他的心意来去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得着最满足的喜乐，最满足的恩典。这个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那么狭隘的，神我祈了这么久了，为什么你不应承我？神我祈了这么久了，为什么我还没娶到老婆？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真的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好好的弟兄，是我们教会的，不管哪个，但他是3 man，你不要靠哪个。他很久以来，他一很乖，很乖仔，又很厉害。他有一次我跟他聊的时候，他突然间哭上来，我说牧师，我真的很伤心。我说为什么？我向神求一个老婆，求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求不到。我说那你当然先求女朋友，先一求求老婆。他说长话短说，他真的到最后成40岁，他真的遇见他的上帝为他安排的一个太太，开心到不得了。现在呢又有个一家三口，非常幸福快乐。有多时真的上帝好像耽而等到怎样，等到你即男人，你有哪个为了找不到女朋友会哭的，自己閂埋房門喊就話，或者有唔會走去牧師面前喊話我冇女朋友啊，咁唔會咁噶嘛。但係即係佢 desperate 到咁嘅地步啊，你真係可以埋怨神噶，係嘛？如果神真係聽我哋嘅埋怨啊，神老早就已經甩咗我哋啦。好在神又唔計較我哋呢啲埋怨，神就用佢8般嘅慈愛、8般嘅忍耐，仍然不斷話聽：唔該，你戴翻個眼鏡嚟祈禱。唔该，你信得过我，因为唯有戴住呢个眼镜，你先见到有永恒嘅盼望。呢个妇人，佢基本上系乜嘢盼望咧？我哋知道当时喺以色列民族里边咧，一个妇人佢系寡妇，即系佢以前有 husband 啦。 所有嘅去见人啊，同外边嘅雕活同外边嘅事咧，都系乜嘢？都系由个丈夫做嘅。丈夫死咗啦，咁收翻佢呢个夫人，佢乜嘢盼望都冇，即系咩盼望都冇。去揾个为佢伸张正义嘅官，个官都唔理佢，又唔怕神，又唔怕人，佢乜嘢盼望都冇啦。但系最后喺地上都有一个机会让佢得到伸张正义。这个妇人最后都得到他所要的。今天如果我们带着一个盼望来祷告，带着一个神的国度，你想回转头，上帝有多少好东西给了你的，你带着这种的经历来去祷告，也许你以后的祷告人生又会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里头。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悲恩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在你的国度里面我们不会有失望，我们有的就是在盼望里面我们得到你的应许。当然主，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埋怨，我们有很多的偏见，我们有很多的固执，我们甚至有很多是为我自己来去祈求，但主你一概都不会计较，因为你会按照你的心意来给足够的忍耐，来去让我们在你面前去领受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懂得怎样带着永恒的盼望来向你祈求。交托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祝福我们一起起立领受、啊、sorry